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，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，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 新中国成立60年，60位明星大盘点，音乐、影视和曲艺行行都会出状元。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重温经典作品、感受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音乐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精神食粮，它不仅能穿越语言的限制，同时也能够记录一个时代的变迁。在演唱者的背后，都会有音乐人的智慧和情感，以及他们对新中国成立这60年来的感悟。所以我们娱乐大篷车专为您精心挑选了60个在不同领域都有着非凡成就的艺术家，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星光闪耀60年的回顾。今天的旅行当中呢，我们一同来盘点一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色的音乐人们。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刘炽的故事，他可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，先送上他的代表作品《我的祖国》，来自郭兰英。 啊。 响在耳边的正是郭兰英演唱刘炽创作的歌曲《我的祖国》，这也是电影《上甘岭》当中的插曲。刘炽是冼星海的学生，在音乐方面他是深得冼星海的真传的，并且他还特别喜欢民族音乐，常常到很多地方去采风。1956年延安时代的战友上甘岭的导演沙蒙找到了刘炽，让他承担影片的音乐创作。看过脚本，刘炽大为振奋，欣然从命。经过了几天的努力，这首《我的祖国》诞生了。就在同一年，他还为电影《英雄儿女》创作了插曲《英雄赞歌》。我们来听听看，张映哲领唱。 烽烟滚滚唱英雄，四面青山侧耳听，侧耳听，青天响雷敲金鼓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炽创作、张映哲领唱的歌曲《英雄赞歌》。因为有了电影《上甘岭》的成功，有很多人都来找刘炽创作电影音乐，但是他都拒绝了。太过相同的音乐让刘炽感到没有新的创作灵感。直到电影《英雄儿女》的出现，当刘炽第一次看到《英雄赞歌》的词，他就被词中的情感所深深的感染，很快完成了电影配乐的工作。而他在创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小的习惯，究竟是什么呢？我这先卖一关子，先来听一听他为电影《祖国的花朵》创作的插曲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歌曲过后我们接着聊。 让我们荡起双桨， thank you. 听过了电影《祖国的花朵》当中的插曲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说一说刘炽的小习惯。刘炽在创作音乐的时候总是希望这首歌曲能够流传起来，所以在创作的时候他格外的注意传唱性，旋律是不是很容易被人记住，是不是能够朗朗上口。为此他总是会创作出两个旋律，然后找来身边不懂音乐的朋友，然后把旋律哼给他们听，这些朋友最能接受哪一个，刘炽就选用哪一个。就在他为电影《祖国的花朵》完成音乐创作的同一年，他还为电影《陕北牧歌》创作出了电影音乐，尤其是其中的那首《崖畔上开花》更是传唱一时。下面呢，我们欣赏这首刘炽创作的代表作《崖畔上开花》，来自王坤和穆弘。 崖畔上开花，崖畔上红，受苦人盼着那好光景，有朝一日翻了身，我和我的干妹子儿结个婚。青杨柳树长得看呀，哥哥我拿到好， 黄河岸上的枝头，哥哥你站穷生的友好， 干妹子你好来实在是好，走起来好像水上飘， 妈你头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《陕北牧歌》当中的插曲《崖畔上开花》，来自王坤和穆弘的演唱。刘炽除了为电影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之外，还为中国的音乐带来了全新的希望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他创办了自己的音乐学校以及星海合唱团。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会问，刘炽创办的合唱团要叫做星海合唱团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刘炽正是冼星海的学生，当年也正是冼星海将刘炽领进了音乐的大门。所以为了纪念自己的这位恩师，刘炽决定用恩师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合唱团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刘炽还创作了大合唱《祖国颂》，就连周恩来总理都禁不住称赞，这真的是一首好歌。在1998年，刘炽走完了他的音乐之路，但是他所留下来的旋律却永远会回响在我们的耳畔。你听，这首《祖国颂》来了。 Oh 在高飞，花在盛开，江山壮丽，人民豪迈。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。 人在高飞，花在盛开，人民壮丽，人民豪迈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与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在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，一同来重温经典旋律，感受人物魅力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0年中，有很多的音乐人都创作了为祖国献礼的歌曲，有这样一首歌曲不能不提到，这就是歌唱祖国。创作出这首旋律的正是著名音乐人王申。1950年9月15日，王申到北京去购买乐器，途中他路过天安门，看到了被金色晚霞笼罩的天安门广场，以及鲜红的国旗在霞光中高高飘扬。于是32岁的作曲家灵感突现，他登上了回家的火车，思绪如飞，边唱边写边打拍子，歌词与曲谱几乎是同时喷涌倾泻。就这样，歌唱祖国这首歌曲诞生了。在此之后，他总是能够把握住时代的脉搏，比方说非典时期，就是他创作出了那个时期第一首励志歌曲《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》。在2007年，王申也离开了我们以及他挚爱的音乐，但是却留下了这些经久不衰的旋律。好了，看一看时间，我们上半段旅行要告一段落了。最后送上这首经典合唱歌曲《歌唱祖国》，稍事休息，广告之后再次启程，诸位稍后见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。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，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。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，要来一同重温经典的旋律，感受人物的魅力。上半时段当中为您介绍了两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作曲家刘炽和王笙，接下来回顾的同样是非常著名的音乐家王洛宾。说到王洛宾，很多人都不会陌生，由他所创作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《大阪城的姑娘》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等等歌曲是经久不衰。下面呢，送上一首王洛宾的代表作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，来自任桂珍的演唱。